你嘴唇，你没回应，我也要向你恳求，绝不伤心。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，被吻也没关系，我一样是感激。我一个吻不言也可以，被吻倒是甜蜜，我一样感谢你。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，

全佑家居三河店4月15到16日盛大开业，价格三年新低，大床仅需588元，购物还能抽对开门冰箱，就问还有谁？门外环众信建材城，全佑家居3081369。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我的你。 听说啊，谈恋爱的第一步是让自己变好看，结婚的第一步是让自己变靠谱，生孩子的第一步是让自己变有钱。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做就能做，先要让自己有足够的条件。看到这样一段话的话，你会有什么感想呢？可能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，我们都会很感性的强调，我可以无条件的爱你，我可以无条件的去坚持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但是现实也告诉我们，有些东西准备还是很重要的，准备是一种负责，你说呢？有没有对你想要的东西努力的负责呢？比如说正在等待真爱的你，记得要让自己变好看，所谓的好看一定是由内而外的，你会变得越来越好。好了，在这里好好的听歌，晚安。 其实小熊只要把我写进情歌，那份爱是什么人，你可以做出选择，空前绝后，明知道就别错过，在我赞美的角落虚实交换角色，就当作直播，你就很独特，如何的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，如何我觉得你独一无二，如何的爱证明我们情投意合，就凭我觉得是独一无二，有一点在眼前闪动，全由你一个选择，我 听几句比较有正能量的话。和聪明的人交流，和靠谱的人恋爱，和积极的人共事，和幽默的人随行，人生若能如此足矣。真的，你的人际交往，你的圈子是很重要的，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的三观。所以呢，对号入座地想一想，你身边有没有聪明人、靠谱的人、积极的人、幽默的人，相信你也会变得聪明、靠谱、积极、向上、幽默。也不是说别人真的就能改变你很多东西，但是影响还是会有的。好了，希望这里好听的歌能够影响你的心情，让你放松下来，继续来听歌。 像南飞的燕儿，能够飞越过多少漫漫的旅途，在我不变的心，能够忍受住多少深爱你的痛楚， 独走过，朝朝暮暮，我爱你一如当初。看青春的流逝，曾经粉碎过多少动人的故事，是过愈合，还能记得住多少呼唤过的名字？也许因为纯真无知，我对你才会这样痴。相聚相逢，相思相守，梦真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这感觉无法熄灭，无法沸腾，却早已太深。在我不变的心，能够忍受住多少爱你的痛楚？ 深深旧梦中，一身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是无情烟雨。明月相留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烟火残梦。起伏不能由我，人海漂泊，尝尽人情。

段话，你知不知道我是很想和你有长久的未来，很想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你，很想肆无忌惮地爱你，很想每天跟你在一起，很想你也同样依赖我，很想你可以像我信任你一样信任我，很想打开手机就看到你的讯息，很想抱着你痛哭一场，很想得到所有人的祝福，很想陪你走完你的一生。有没有这样一个人，遇到了就很想再也不分开呢？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这样一个人。 嘿，受伤了还是不敢抛弃荷尔蒙的诱惑，就是有了爱的歌，这种寂寞的感觉就像是坐过山车，明知不能长期存活，来得快去得快，说爱在说白，谁不害怕夜长梦多，喝得快分得快，说爱在说白，什么叫做相濡以沫。 Generation 爱就像星星之火，光亮迷惑，你目前擦枪走火，跳过白马，赶快再激激我，我卖力拉火，任你火花再热，一切不了火、哦、整个的沉默能坚持几回合，管你舍不舍，也要抱一个梦。爱就像星星之火，燎原迷惑，你目前擦枪走火，跳过白马，赶快再激激我，我卖力撩拨，任你火花再热，一切不了火、哦、足够的沉默能坚持几回合，管你舍不舍，星星之火， 星星之火， 它就像星星之火，燎原迷惑，你目前擦枪走火，跳过白马，赶快再激激我，我卖力撩拨，任你火花再热，一切不了火、哦，足够的沉默是几回合，管你舍不舍，也要告一段落。

音乐，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。 八点钟的时段，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正在陪伴你。当你突然想起一个人的时候，你们很久没有联系了，你会忍不住去跟他说一句最近好吗，好久不见这样的话吗？有的人真的会去说，会说还挺想你的，或者说今天在大街上突然看到一个人很像你，看到了你喜欢吃的东西这样的。曾经一定是非常熟悉的人才会在多年之后依然记得这些。今天的你有没有突然想起哪一个人呢？如果是老朋友，真的可以联系一下。接下来陶喆的一首说走就走。 Come

晨光挪着细碎的步子，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，一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，心情似婉转歌声。品味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三河交警温馨提示您，春季来临，天气转暖，市民纷纷选择中短途自驾游线路外出踏青，游玩的疲劳加上春困现象的产生，驾驶人容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够集中。三河交警温馨提示，近日天气转暖，容易产生春困现象，驾驶人在出车前应该保持充足睡眠，在行车时应该保持注意力集中，可打开车窗保持空气流通，并开启车内收音机，避免疲劳驾驶。 我爱着一个充满灰色的地球，想象没到什么的感觉，好轻松。我听说这里是个美好的星球，充满着色彩、阳光、温暖的气候。我想向世界探索，就要前进的探索。就在全新的感受，再也不孤单的人会回头，让我逃避了这份所有，你的世界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say goodbye， 我不会走一步一步往前走，我找回了我的自由，你的世界 看到的很赞同的这样一句话来送给你，就是当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不要说，管好自己的嘴，有时候做哑巴是一种境界。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遇到了困难，有的时候负面情绪真的不适合发泄出来，不是让你不发泄，而是说找对方式。如果把负面情绪一味的倒给别人，倒给同事啊朋友啊，

再次来说一下订购电话 400-622-8522 400-622-8522。 现在场外电话已经非常火爆，大家赶紧拨打电话 400-622-8522。 最后两分钟，哪怕有一千个人打进，这一千个朋友只要花上298元就能拿走这款高清广角镜头的行车记录仪，更能一次拿走车载吸尘器、安全锤、爆闪灯和车载蓝牙电话，全部高档产品给您送到家，先看货满意再付款。记住电话 400-622-8522 400-622-8522。 整个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都来听了。 来自陈琳的一首《十二种颜色》。当你在讲述一个比较波折的故事的时候，甚至你是在讲述自己的事情，听你说的人，你的朋友可能会问，后来呢？后来怎么样了？所有的事情，不管到后来的后来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结局，很多时候，那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，也是记忆当中最深刻的。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对你来说，那个过程足够珍贵，后来的结果也没有那么重要呢？继续来听歌，羽泉的《彩虹》，稍后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，不要走开，明天早晨再来跟你一起听歌啦。 爱了就别伪装，迷失了也别彷徨，不管未来怎样，你都要保持坚强。如果你听你的心在流浪，我愿意承受这份爱。